锵锵三人行，诸位，又是咱们女作家红影啊，咱们的这个教授啊，孔教授， 男教授， 男教授， 男教授，男教授， 说谁说你是女教授？ 你问你在他面前你称了个女吗？ 啊，对，作家错也不对，对吧？我们最不喜欢称那个作家的作家啊，教授教授，对吧？ 女作家，但是 男主持人， 女作家和男教授在一块格外容易有故事哈。 他对这个男女特别， 他男女特别感兴趣，对啊，对，春天来了。 对他们说，我身上就是反映着一个悲剧啊。就小的时候咱们这个传统教育哈、在性方面非常压抑，所以会造成这个我今天这种变态的这个人格哈、 我这个坐飞机的时候看那个航空杂志啊，有一篇就是写窦文涛的， 对， 那个空姐忘了是南航还是东航，就是空姐写窦文涛，和窦文涛一上飞机就开始脱衣服。 啊！ 我说这怎么回事？当然没都脱， 没有没 都 脱。一般是一上飞机就要奶喝， 然后更严重，更严重， 对对对。 他那个写的特风趣，把周文涛写的那个很有人情味的。 我没有 人情味，上网上有这一篇对吧？ 有这 一篇。 别拿我打岔，我跟你讲，最近坐飞机把我吓着了，我呀是总要坐飞机的，我是个多么精细的人呢？我都跟大家讲过，因为我总坐飞机，所以我连遗嘱都写好了。 啊！ 我这个人是一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你那些财产都准备留给嘉宾吗？ 对呀、你是准备 留给家属？ 家属，嘉宾比较好。 你们想，虽然咱那点国产很少哈，但是呢，你要是个负责任的人，万一真出了什么事情，那你的家人呢、后人呢，你为了避免给他们留下很多麻烦。你有个交代为好，这是不是为人精细啊？ 那你多买几份保险呗。 对。 你说的就是这 事。你买了保险了吗？ 最近这几天你们听说了吗？从那个哪儿啊，那个沈阳飞重庆，经重庆到昆明的飞机上死了一个人，一个男子，这个男子现在就怀疑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这男子上飞机之前买了三份航空保险，还有那网上说买了十份，咱就不知道是不是了。都买了三份保险， 买了保险， 怎么死呢？你想，就他经重庆啊，又起飞之后，过不多久，飞机上就叫起来说死人了，死人了。一个男的，血就在厕所里，飞机那个洗手间里，坐那儿死了。说是怎么死的呢？ 他杀还是自杀呀？ 对， 对， 说是飞机停下来之后，就发现呢他是被割喉，割颈。割颈人就说这刀是怎么带上去的呢？后来说在现场啊发现了一个剃须刀，发现说那要是事故的话，这又是不是说在那儿刮胡子呢？刮胡子把这儿割破了，但是人家说这更不可能。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刮胡子把这个血管割破了，那么还要很长时间，就等于这个男的破了之后，坐在洗手间得坐了很长时间，一直血流光而死啊。就是这个事儿 没破案呢， 没破案呢，不知道怎么， 那就是说死的特别离奇哈。我就发现现在这个离奇的案件特别多，弄得我没有什么安全感。其实人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这个恐怖的感觉来刺激生活。我过去呢，就是 这个孔老师有点不像教授啊。 我跟你讲，这个红影，我其实平时啊，倒不大爱看你写的这个小说 啊。我的小说真是恐怖， 你看 吧， 我以前看更恐怖的， 真的吗？ 我以前看《聊斋志异》，你知道吗？我特喜欢《聊斋志异》。 那我也很喜欢有心理鬼片。 哎呀，这个我还有的时候。我还看那个 红袖添香， 哎呀，鬼片，红袖添香突然变成这个白骨淋淋，但是最近为什么我刚才说我不愿意爱看你们这些恐怖小说了呢？ 他是写恐怖小说的吗？ 不是恐怖小说， 色情小说， 就是里边， 那也不对，开玩笑，开玩笑，我看到一些描写， 就是说这个小说已经不足以刺激了，因为生活中有更离奇的事，更刺激，就像你刚才说这个莫名其妙。飞机上厕所里死一男的，一爷们死在这里边了。其实这类新闻挺多的，就非常莫名其妙的，动不动就这样死去了，那样杀人了。所以呢，给我造成一种就是没有安全的感觉。 你这个， 他都没敢安全。 网上这个新闻相关链接还有一标题有意思呢，说在美国航班上，七个乘客把一个人给打死了，因为这个人要酒喝。 这事儿我知道，就是这个人要酒喝呢，遭到拒绝，他就火了，他站起来就往前面去走，结果他这一走呢，就引起骚动了，因为你不知道他干嘛去啊， 不知道干嘛，而且 所以就扑站起来，七个男的啪就扑上去，下飞机的时候发现这人已经死了， 啊，咱不论是谁把他打死， 这就是 飞机好像能上飞机比较危险，感觉 这是恐惧， 就是恐惧，是因为以前那个 我觉得是恐惧造成的。我最近感觉到，实际恐惧是人很重要的本能。一方面是帮助你避过了很多可能的这个灾难哈， 嗯， 但是这玩意儿要是过度了，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刚从美国回来， 嗯， 他其实是美国人，就是身份已经是美国人的身份了， 嗯、 是中国人、 嗯， 但是他说呀，我再也不去美国了，他说这个国家啊没法待了，就是说这种不安全感呐、啊、太强烈了，坐飞机麻子，哎，胡言，你整天在外国跑，你觉得是在美国？ 在坐飞机，对，在美国也去过，在欧洲整个，我觉得欧不仅是美国，在欧洲的你要经过那个安检，我觉得那个就是整个机场的那个工作人员的那种恐惧感会影响你，而且你会影响到你什么？你上飞机之后，你会就像要朝别人扑去，或者说要寻找，就赶快就是要着陆这种感觉，而且另外一个是。怎么你会觉得那个空气也不好，因为每个都必须脱鞋，而且会等很长的时间在安检，一个个从头发到那个什么走，而且我每次穿过那个我都好像心脏病快发了，因为他会想我不知道我身上哪个地方有什么问题，然后等着这个人来检查，我觉得整个是对你整个人的一种就是说你被控制住，你被检查，你没有一点就是说自由，你在旅行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 是， 简直是一种精神， 简直是一个折磨，整个是折磨。你坐完了一趟飞机下来，觉得再也不想旅行了。 是、嗯，我也有体会。我们有一同事在美国那个机场，就是他因为在过呀，现在一般过了那个 X 光机都给你把行李打开 啊， 结果呢，回去之后他那几万块钱的相机没了， 没了。 啊， 你还说不出来， 你也说不出来。 现在这个行李丢失事件也是很多的，我看一个统计，每年这个航空行李丢失几千万件，然后他们还说呢，这是只占1%， 嗯， 是吧？虽然比例并不高啊，但是谁摊上谁倒霉啊。 那当然 啊，就是你坐飞机也好，坐火车也好，坐汽车也好，你没有一个安全感。 对，我有一次坐火车还是那个软卧 啊， 在那个我。从北京到那个丹东去，我那个时候写小说要躲起来， 嗯， 啊，我根本没经验，对国内的那个完全不懂。然后我呢带了很多东西，然后我说啊，为了安全，就是我， 嗯， 我就把那个我的那个随身的提包套在脖子上睡觉，啊、就是只有四个人。哎，果然半夜，我突然发现自己脖子被人就是一下拎脑筋了、啊，我就大叫起来，我转过头去一看见。旁边这人手还没撑完呢，他根本没想到会把我的那个随身的小包弄在脖子上，结果没拿成。 嗯， 你知道吗？这个经历我觉得好恐惧，就像我坐飞机那个感觉一样的。 哎呦，你说说。 哎呦，你知道根本没安全感。 所以呢，现在出台一个措施，很多铁路局、 啊、 就是这个不把异性乘客呀安排在一列车厢的这一个包厢里。 啊这个、那同性也不能坐呀？ 啊， 同性也 为了保护这个弱者啊。 那我夫妻呢？ 你夫妻就是你自己同时买两张票可以。 哎呦， 如果比如说你买一张票， 嗯、 他在排队排在你后面买一张票，他给他安排在另一包厢里。 哎呦， 啊，不能跟窦文涛这人住在一块 儿， 你知道吧？ 比较危险。 我倒不会勒死女乘客，我估计干点别的。 我没那胆儿，你别胆儿啊。 但是你说这勒死啊，我那天是看你说现在北京这个的士司机啊也危险呐、啊， 危险。 我那天我就说现在你就说，哎，不光美国人缺乏安全感，我跟你说中国人更缺乏安全感。 嗯， 我就随便一天的《北京青年报》，我这么一看，好家伙，这一板上说，先说这云南最近这森林大火 啊， 列车6500名官兵，这好不容易才扑灭，说为什么呢？ 嗯， 就是一个女的纵火。拿打火机点了3回，人旁边人看着他，后来说你为什么放火呀？他说这个树啊烧起来闻这味儿香，还有你现在人心难测，你不知道他。然后我就再看到，我就看见这个北京这个的士司机那有个案子，说是怎么到哪个法律阶段了？ 嗯， 就几个人呢，叫个的士啊， 嗯， 叫到那个就是那个东边那个地方附近， 嗯， 然后一下就。勒着脖子，你知道抢走多少钱呢？最后抢走100多块钱，抢100多块钱就把的士司机就勒死了。 现在为几十块钱杀人的事情啊屡见不鲜， 贫富悬殊太厉害 了。啊，坏人坏事确实很多，坏人坏事一多呢，弄得好人好事，好人你也担心。 对 啊，我呢就有好几次有这样的经历。好像有一次也是在凤凰做节目，是吧？然后就半夜很晚啊，然后我打车要回去， 嗯， 是吧？我一打车，人家那个司机过来说你去哪儿，我一说去郊区很远，那司机打量我一番， 是不是你要 去二话没说开车就走了？我当时很气愤呐、啊，我就想，你看，这我也是一良民呐、啊，是不是？好歹咱也是，好歹 看不出来是著名教授 啊，好歹什么意思？那不著名也可以，咱人民教师啊， 人民教师， 你凭什么不拉我呀、 啊？ 我当时是，我当时是很气愤的， 对， 但是过后呢，我就理解这司机，我觉得人家有自我防范意识。是吧？像我这样的人呢，虽然说没有窦文涛那么严重，但也应该适当的加以提防。 对，你看我，所以我说教授啊，各种形态不同。 嗯， 你像我们徐老师那种教授，就感觉比较斯文 啊。 他这种是关东大汉类型。 他一看 徐老师那种教授啊，他要提防司机。 对对对， 他主要提防司机。 你是属于司机要提防、 啊？没错没错， 在学校是老师，出去就像歹徒 啊。 对，像对。 所以说现在这个互相提防。 对，你说这个事儿我很有体会，咱们广告之后接着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最近呢、啊、你说要说这个事儿哈、嗯、我在这个北京开车， 嗯， 我发现我很有体会，哎，而且我这个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这个技术啊，是家伙就是生龙活虎了， 嗯， 我就发现在北京开车啊，我有一个成语概括啊、嗯、这地方真是人人争先呢、啊、当然 竞技场， 对，跟他这个交通的塞车有关系，你现在看哈、嗯、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嗯、你看北京的马路，那不是马路，那是停车场、嗯、 停车场，我 所以你要是赶时间、嗯、我现在发现啊，你得什么呢，像那个短跑起跑一样，爆发力得强、 嗯、 而且你得当仁不让，一见有空当你就过去，一见有空当你就过去， 猎豹都是猎豹的素质才行 啊，对啊，就是爆这个突然起跑的能力必须特别强，而且站住了就是站住了， 在这里随处可以看到全部出事的撞车的， 随处都能见得到。 对， 但是我告诉你啊， 真的是、嗯、啊， 你别看这些人都这么急着往前窜 啊争那个尺寸之地、啊，其实大多数人啊没什么忙事儿，没有那个火烧眉毛的事值得这个分秒必争、只争朝夕的。 所以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你知道我在北京开车啊， 嗯， 因为咱技术也不好，所以一般都是我让人， 嗯， 最多的一次我让了半个小时嘛， 嗯， 我老想过去，老想并过去，根本没空，并不过去。然后我就老想，在香港流传一个故事， 嗯、 你知道吗？说香港啊， 嗯、 这个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香港人爱这么讲， 嗯、 说香港有一个开殡仪馆发财的这么一个人， 啊、 他的那个车号啊是四个四、 啊， 四个四，说这人很有意思，传奇啊，我不知道没 可能买的号， 没核实过。他呢有个习惯，就是他的司机拉着他在街上开车，一碰到两车相争的时候， 嗯、 他的原则是从来就是咱让， 嗯， 这广州话讲叫背亏航线，背亏航线就是。让他走先，让他先走。 哎， 但是因为大家一听这话就乐，因为他是开殡仪馆的，你知道吗？从他嘴里说出来，让他走先， 对对 对，就是说你抢来抢去， 嗯， 你在抢什么？我们那个深圳那有一个司机，他跟我讲， 啊， 今天我得到证实了，他说呀，他说你啊，这个匀速走， 嗯， 你老是这么快启动，老想插空，他说我跟你说，等你到了终点了。你快不了多少，就像孔老师刚才说的，今天我得到一证实，我一出来，哎，我看见一小车，明显是有急事，黄色的，所以很显眼，冲冲冲冲冲冲冲冲，这家伙的，一路的远远我就看不见他了，可是我就匀速的走，就做一个实验，匀速的走，哎。到了咱们这儿附近的时候， 嗯， 红灯一停，往我旁边一看，哎，就是他那个车， 啊， 所以他并不比，就结果实际并不比你快， 而且整体上来看呢，整体的效率还可能下降了。 嗯、 你说的是开车的事儿，不但开车，任何地方购物啊、排队、上火车、上飞机，你比如说安检，是吧？其实就差一步两步，但是他一定要抢。很多人特别是上火车的时候，在那个门前呀、啊、挤来挤去的，就是啊挤过一个人好像自己也能占一点便宜，包括放行李的时候 是 啊挡来挡去挤来挤去的。 你们坐那个公共汽车的话，你们挤过吗？ 公共汽车更是挤， 对 啊， 我好久没坐过了，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以前挤的那种感觉的吧，好像以前每个人都去挤哈，然后挤上去之后、 就是、谁也别想上， 别人上都没上，就夹在，而且我就经常看见一个人夹在那个两个门中间， 嗯， 大家都别走，别走啊，对吧？司机也无所谓，那个售票员也无所谓，乘客也无所谓。 所以对，对、啊、我现在就觉得这个、啊、很多事故的发生啊，就是因为真是 人人争先，就是谁也不愿，是好像成了一个习惯，成了一个本能，是不是它有一种很深刻的危机感？就是说， 一个是危机感、不安全感，还有一个是互不信任感。如果一个是良好的社会秩序呢，它应该是互相信任，就我让一步，相信别人也会让我，这样的整体效率是高的。可是现在你窦文涛，你假如你发扬风格，你让别人，你想学雷锋，他们都不学雷锋， 对啊， 他们认为你傻。是吧，大家一哄而上，就跟那个迪士尼那个动画片似的，啪啪啪啪把你踩成小片儿，人家哗都过去了，大队人马过去就把你踩成一片儿。所以你为了避免这悲剧，你不得已你也得采取这个坏的游戏规则。 哎，你当老师的，你在现在的学生身上能看到这种人人争先的气质吗？ 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因为我有的时候出去做讲座呀，然后这个学生来找我签名，讲座一结束，哗，这个几百人、几百个人拥上来要签名，这本来是一好事哈。我有时候我还帮人家维持秩序，我说同学别着急，我说孔老师今天不走，不签完最后一个绝对不走，你放心吧。 孔老师，你签名， 我在这就签吧，我说我这手腕子签折了也可以是吧？但是呢，这个学生他还是要挤。他就好像他明知道我不走，但是他好像害怕我这个突然违约不走一样，彼此心里边其实没有这个信任感，所以他一定挤来挤去，一个人把书啪伸到我这儿，另外一个人啪就压上来，这边啪就压上来，这一摞一摞，最后搞得我没法写字，是吧？有的时候其实可能是20分钟就签完这些人，有的时候要签一个小时，有的时候就感叹啊，我一方面我是很感谢这些学生的热情，另一方面我就觉得。秩序好一点，不是大家都得意吗？你说你第10个签名和第60个签名，真的区别那么大吗？啊，其实区别并不大。 对，我那个， 短签， 我那个时候一排主持人那个签名，左边这个你签一个，你签一个，然后他签到我身边的时候，人不认识我吗？你啊，随便签一个吧。 真的？ 对，有那种情况，其实一溜签过去，最后工作人员还得给签的 那以后我跟你们一块签名。 那比较好，对。 哎，所以我就说呀，咱就甭管怎么说，来探讨这个安全感。现在好多人呐，就是缺乏这个安全感，你觉不觉得？ 我找搬家公司搬家。他要我先付钱，我的意思是你给我搬完了我再给你钱，双方有时候就为这个顺序他就争执起来。其实呢我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工人帮我搬完家，我一般还会多给他钱，我每次都是多给， 人家不相信， 我多给他几十块钱，但是呢他总认为呢，他没准会少给我钱，所以他一定要先把钱拿到手，他一定要先把钱拿到手，我这心里就是生气了，我最后不会多给他钱的。你比如说200块钱，我最后就给你200块钱，我不会再多跟你说200、250，我不会的。但他一定要这样，所以呢我就想哈，如果大家都互相相信一步呢，彼此都有好处。 但是啊，这个我现在真的觉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沦落到这一步啊，我们都没有办法。但是真的啊，无数个身边朋友的例证都告诉你啊，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呢你这个真的会出事啊。 这是我们现在这个广大家长啊都教育孩子的一句话啊，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说话啊，不要跟陌生人走啊，这都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已经有这个自己处理事务能力的成年人来讲，有的时候在一些普通问题上应该宁肯自己先吃点亏，就是说你想自己到底能吃多大亏，吃不了多大的亏啊。你比如说你买东西的时候，他非要说你先给他把这5块钱给他，他再把水果递给你，那么你想即使他不给我5块钱，损失就损失了，我就先把钱给他。 这是好像他们有时候你看见在那个公共场地里面争吵的这个不是为了这个5块钱的问题， 有的时候是非常小的钱， 是非常小的钱，他是为了争一个就是说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 我在这个上课的时候啊，就是有经常有这个学生因为抢座位而打起来啊。比如说有一个学生他来了之后，他拿一本书啊，邓小平理论往这一放，表示这个座位我占了，是吧？然后另外一个学生拿一本书政治经济学也放在旁边，他可能放的不是很正，可能放在两个桌子这个偏一点点，一会儿两个人来了他就打起来啊。但是这个打起来之后呢，他一定要争一个理， 对， 在争理的过程中呢都要贬低对方的人格有一次我有一个学期我是开那个鲁迅研究课呀，一直到我上课了，这俩学生还在这争吵但是因为大家起哄嘛，不让他们争吵了有一个呢就是发扬风格，他就愤然而去了但临走的时候他说一句，哼，就你这样的还听鲁迅呢。 他 最后他仍然得理不饶人。 对对对对对，这挺有意思。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最近我还看见一新闻呢，说是什么北京这个黑车要整顿了，还是就不准这蹦蹦上街了 啊。你刚到北京，你要了解黑车的情况。北京黑车啊是这个一大现象，一大交通现象，黑车非常多，而且呢这个黑车的安全性也很差，但是呢这个黑车的司机呢又一肚子苦水，政府也很头疼，这个广大这个乘坐者呢也各有各的看法，有的说应该取消这黑车，有的又很同情他们啊，说这为什么有黑车呢，说是因为这个出租公司啊太黑了，这个出租公司是黑的，比他比黑车还要黑，啊，所以很多这个彼此不信任的安全问题啊，就发生在这个领域。 对，我觉得因为我每次回北京，我住的地方在机场附近，所以你要叫那个出租车的话，他已经啊那么近，不愿意去，所以就会有很多黑车涌过来，你真的不敢坐，因为你根本不了解，对吧？他万一给你开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很远回绕啊，或者是你根本就没办法，所以那个时候你肯定不能坐黑车，那你还是要坐一个就是说出租汽车，那只有到时候跟他说加钱，所以这个问题搞得出租司机就是在这个中间就列索你哈，就加钱。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黑车的问题，如果那么多人有车，有车间乘比较多，那么就有黑车的这个人呢，他就停在那里，他就没办法，他要找，他要生活呀，他要为钱呢，然后他要就是说为小孩的教育呀，要挣这个钱，然后他就会有的人会对你很好，比如说先跟你说好价格，然后真的是准时到这个地方来接你，或者来回，就是甚至比那个出租车要便宜一半。那你会在中间你会发现，有的人真的是你可以成为朋友，这样。